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大家好，歡迎收睇獨腳戲嘅鬱敏踩場。咁啊，台長咧就去咗歐洲度假啊，佢一年都去兩次嘅，佢真係啊好風流快活，冇得頂啊！咁其實咧，我哋人有時都需要減下壓嘅，即係每日發生咁多事，咁如果你有啲本事有空間咧，真係唔好喺香港嘅，真係唞下係冇壞嘅。我哋過兩日咧就要去呢個台灣咧，就唔係唞嘅，因為我哋要帶一個40人嘅官選團去台灣就睇選舉。咁個行程咧初步編排好嘅，非常之緊密。由即係呢個，我哋呢啲真係好似人哋啲旅行社咁，早機去晚機，反正早到成點咧？6點喺機場集合，係嘛？翻到嚟香港嗰一日，我哋8號去，12號翻嚟，頭尾5日就瞓4晚，係嘛？翻嚟咧就係翻到嚟香港坐夜晚最夜嗰班機，翻到嚟香港點幾鐘嘅，第二日凌晨點幾鐘啊？即係13號嘅凌晨點幾鐘先翻到香港嘅。咁呢個團有40人，係我哋有史以來辦呢啲官選團咧人數最多嘅一次啊！咁另外仲有一啲人咧喺美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就去到台北同我哋即係集合嘅啦。佢哋呢啲人好有眼光嘅，知道呢啲官選團咧去得地方最多啊，即係最多嘢睇嘅就一定係即係我哋普羅同埋呢個天南合辦嘅呢一個官選團嘅啊。咁就我之前都講過啦。咁我仲有一個即係有一樣嘢好關心嘅，就係而家滯留喺台灣嘅呢一班年輕人啦，或者即係有啲係用唔同嘅方式咁去咗台灣啦。咁而家即係差唔多有200-300人喺度嘅啊。咁就即係我哋對佢哋嘅情況係非常之關注啊。咁所以我就一早咧，即係喺呢個團個行程安排嘅期間咧，就寫咗封信俾呢一個行政院陸委會嘅主委陳明通教授啊。咁我同佢都係舊識嚟嘅啊，咁就同佢講得好清楚，我哋有個官選團，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去見下即係呢個陸委會嘅主委啦，或者陸委會嘅官員啦。咁主要咧就係第一就係大家交換下即係呢個港台關係嘅意見啦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想知道即係而家民進黨政府啊對目前滯留喺台灣嘅呢啲香港人啊。咁你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咁樣啊，咁當然就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係咪？咁我哋做呢啲嘢咧，即係不過我平時我就唔會公開講嘅啊，因為我哋過去都做咗唔少類似即係呢一樣嘅，即係去了解啊，關心下，即係唔係淨係嚟喺台灣嗰啲啊，啊喺香港呢啲咁嘅年輕人。咁但係我哋就我哋又唔會好高調周街講係嘛？一講就死㗎啦嚇！譬如不久之前有條友即係老而不係嘛，咁啊出曬 post 叫人家去 email 俾佢啊，咁啊去加拿大咧，你只要攞到呢、這、一個啊，即係網上簽證咧，去到就得㗎啦，佢就可以幫你搞到可以喺嗰度呢個即係庇護啦。咁然後叫啲人去揾你，咁揾你會唔會有人篤灰咧？就真係天曉得。咁啊，搞到加拿大嗰班即係有份做呢啲嘢嘅人咧，就嚇到腳都軟埋，同埋即係非常之震怒咁。咁所以有時，喂，我當你係動機良善，想做即係真係好似想幫人。咁但係你呢種咁嘅做法，你就害死人啊嘛，係咪？而家係咩時候咧？請問，而家係一個咩時候咧？而家呢個時候係好多嘢都好危險啊，基本上係係咪？咁又話要捉鬼係咪？90幾樣係咪？嗰啲鬼就喺你身邊嘅，係咪？所以我哋一直以來咧，我哋從來都即係嗰把口好密嘅喺呢啲嘢，我哋唔會認屎認屁嘅，我亦都冇呢個條件去認屎認屁，係嘛？就算我哋做節目都係，係嘛？我哋都唔會認屎認屁嘅，識就係識，唔識就唔識㗎啦，係嘛？識先講，唔識我都唔講嘅，講嚟做咩咧？係咪？估係嘛？個個都識啦，而家咁多 KOL 係嘛？大家要搶個收視話，噏得出啊噏係嘛？即係。但係你如果認真聽下，冇內容嘅，基本上係阿媽係女人嗰啲嘢，係咪？邊個唔識講咧？係咪？咁但係呢啲咧冇所謂，但係去到呢啲攸關人命安全嘅嘢咧，就真係唔好亂嚟，係咪？ 咁我而家呢個做法，我哋公開，我哋係要求呢個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陸委會係咪？佢先係個主管機關啊嘛，大佬。而家你嗰啲滯留喺台灣嘅人幫你嗰啲係嗰啲民間機構啲 NGO 嚟嘅啫嘛，係咪？政府佢可以做嘅最多就係嗰個移民署。喂，你嗰個簽證過期，佢俾你延期咁解嘅啫嘛，而家係係咪？但係我又覺得非常之遺憾嘅就係有啲年青人，譬如喺嗰邊留咗喺度嘅，講啲嘢喺而家呢個時間就非常之不得體同埋好唔成熟咯，係咪？即係譬如有個鍾漢林，咁你喺度恐嚇呢個民進黨政府咁啊，講啲嘢就係咪？喂，你難民法又乜咁，即係唉，有時啲嘢唔怪得孔 Sir 好嬲，講埋粗口係咪？鬧呢條僆仔咁，但係我就當佢真係細路係咪？你而家佢公開講呢啲嘢有咩意思啫？你係求人幫緊手嘅時候啊嘛，係咪？幫你係人情，唔幫你係道理啊，大佬係咪？從人道嘅角度咪幫你咯。難民法冇咁點樣點樣庇護你啫？係靠一個港澳條例十八條，佢又唔喐，呢個係事實。所以我哋嘅做法就係要喺官方嗰度尋求答案，係咪？仲有四十人去嘅，係咪？咩人都有，咪等到時呢啲參加嘅團員去問佢哋咯，係咪？希望得到一個即係我哋覺得理想啲嘅答案，係咪？即係呢啲係我哋喺能力範圍裏面可以做到嘅嘢，我哋咪去做咯，係咪？係嘛？咁但係你嗰啲人喺度嘈咩咧？係咪？你而家對呢個現任政府施壓，仲有一種咧就係、是、啊，如果選舉結果韓國瑜贏，我買機票走啦。屌你，你咁撚有本事買機票隨時走去第二度，你又唔使走難去台灣啦，係咪啊？係咪唔成熟咧？呢啲人，請問？你而家鬧現即係現屆政府嗰啲唔幫你係嘛？你又係唔成熟。而家人哋選舉，你就真係參與人哋個選舉，企圖影響人哋個選舉係嘛？甚至乎話，如果韓國瑜當選，我就買機票走啦。咁韓喂嗰、那個係民主國家嚟嘅，開放嘅啲嘢係嘛？如果國民黨贏咗個選舉，跟住迫害你呢班人，喂佢呢個國民黨仲有名係嘛？唉，成熟啲啦，大佬，真係唔該你。是吗？即是我对这一班后生仔呢，即是老实讲之前我都拉过好多嘢啦，是咪？你真係要成熟啲囉，大佬。而家打緊仗，是咪？香港係危急存亡之秋，是咪？又要冷静得勇敢得嚟，又要好冷静，是咪？有啲嘢唔係老讽嘅 ,ok? 是咪？当然我哋对民进党而家即係究竟对我哋滞留喺台湾嘅呢啲香港人，佢所謂施予援手，究竟係啲咩嘢？咁我哋都喺度理解中，我哋就唔會一開始就去怪責人哋，喂你做得唔夠啊，或者乜乜乜係咪？尤其是而家最敏感嘅時候係選舉啊嘛，係咪？好多嘢喺選舉結束之後先見到真章嘅，譬如包括民進黨都係噶。如果佢今次總統大選贏咗，蔡英文可以繼續連任。咁佢過去喺選舉期間撐香港嘅呢啲言論，係咪會變成行動咧？大家就可以得到個答案啦嘛，係咪？喂，佢真係言出必行，講咗，跟住佢連任之後，佢就真係去做嘅話，咁咪 OK 咯，係咪啊？咁但係佢而家都係政府啊嘛，你唔係一定係選舉嘅時候喺言論上話支持香港，但係實際行動你係政府，你可以做，你唔做，咁你咪要 push 佢做咁解啫嘛，最多就係係咪啊？咁但係我哋香港人有咩辦法啫？你點 push 人哋啫？係嘛？然後你國民黨就不置可否係嘛？你民進黨而家執政，你去搞啦咁樣係嘛？所以你國民黨係唔會得到香港呢啲年輕人支持噶嘛？咁但係佢又唔需要你支持啊嘛，大佬問題就係係嘛？你有票咩？你冇票啊嘛？系嘛？佢唔需要你支持噶嘛？佢而家鞏固嘅基本盤，到而家選舉去到呢個關頭，就係只要國民黨可以鞏固到佢泛藍嘅票，將嗰啲知識藍、經濟藍翻翻嚟投票嘅話，嗰、那個差距就接近噶啦。啊，所以大家睇台灣選舉就唔好聽其他嗰啲，即係嚇而家嗰啲 KOL 知啲唔知啲喺度鳩噏，揸緊住張報紙，揸住台灣啲報紙報導，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咁喺度鳩噏，係咪？台灣嗰個選舉藍綠兩黨嗰個基本盤係好穩陣嘅，個差距好近嘅，係咪？一直以來就藍多過綠嘅，但係個中間選民嘅動向係最重要嘅。 在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為何國民黨可以拿到在21個縣市裏面拿到15個縣市，其中3個是直轄市的執政權呢？為什麼呢？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呢？是吧？很簡單而已，就是那些中間選民，是吧？搖了過去國民黨這邊嘛，是吧？咁如果今次中間選民個中擺效應搖咗嚟蔡英文呢邊，蔡英文咪贏咯，係咪？嗱，呢個中間選民佢要考慮嘅就係喺呢次反送中事件裏面，呢個係咪一個關鍵？蔡英文嗰個守護主權嘅呢個訴求，抗中呢、這個抗中保台守護主權呢個訴求，係咪得到呢中間選民嘅支持，而忘記咗佢啲三年幾嘅政績咁差？咁就係決勝嘅關鍵，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所以我哋。跟住去台灣睇呢個選舉嘅時候，喺個過程裏面我哋去民進黨嗰啲立委候選人嘅競選總部，國民黨係嘛？呢個總統大選嗰日，呢個海格格蘭大道九號嗰個大嘅造勢大會，國民黨嗰個我哋又會去，民進黨嗰個又會去，係嘛？咁拜會官方機構就只有一個陸委會，個目的只有一個，就係、是、了解一下。陸委會對而家我哋香港因為反送中運動，然後去咗台灣滯留喺台灣嘅呢一班年輕人，佢有咩可以幫到手？現在、未來，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行程最重要嘅一個目的，係嘛？所以呢啲都係公開嘅，所以可以藉呢個節目咧，就同大家講下。我哋休息陣。